在六二俄反美斗争惹之际，今年直到现在，有许多人民军军人、3100多个单位的各阶层劳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参观了信川博物馆，还有数千名人民军军人、各阶层劳动群众和青年学生每天参观雪山里积极教育馆。在祖国解放战争暂时战略撤退时期，美帝国主义者占领信川郡，在不到两个月的期间，用最残忍的方法杀害了相当于全郡居民1/4的35000多名爱国者和居民，而在水山面用最野蛮的方法杀害了当时占水山面人口1/3的无辜人民。